辦事處，所以我哋要俾啲掌聲我哋個領導人啊，劉家豪。咁呢個係第四個辦事處，第一個開咗咧就喺港島，跟住就新界西，然後新界東，跟住咧就係呢個九龍東。跟住咧我哋就再會繼續開辦事處嘅，咁啊希望可以為地區上邊咧，即係我哋啲基層服務啊。人民力量咧，嗱我哋最近咧我自己做咗條 banner 新嘅 banner，掛喺街，因為我哋立法會員喺九龍西有個100幾個位俾我掛 banner。咁我條 banner 係點樣寫咧？他們代表權貴，我們代表人民。 所有呢啲政党全部都系代表权贵嘅 ，OK？ 只有人民力量系真正代表人民。我哋今日喺呢度开办事处，我哋嘅揸飞人咧就叫做黄杨达，嗱，你睇最靓仔嗰个就系啦 ，OK？ 咁咧，希望大家俾啲掌声佢。今后佢就会喺九龙东服务。 除咗會每日朝頭早做網台節目之外，佢會搞啲社會運動，另外會喺呢個地區上邊為我哋啲基層同埋弱勢去發聲嘅。多謝大家，嗱，我交個麥俾阿黃達 ，OK？ 好，係啊，阿黃副總，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人網個即係呢個主持人大老闆，咁係人民力量嘅幕後黑手啊。 根據1842年呢一個南京條約，同1862年呢個北京條約咧，就係、是、九龍係冇割到俾兄弟個，所以咧九龍咧仲係皇上嘅。 九龍皇帝王楊澤。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蔡家啲人唔係好熟啊，皇上咁冇乜上網係嘛？啊咁有街坊話：喂，呢條友幾抽得喎，講嘢幾好喎咁。咁話呢個馬草泥啊咁。但係嗰個話唔係，話呢個係即係黃楊達。跟住個街坊話：咦，鬱敏個仔啊咁。咁我咧就話：阿皇上就唔似鬱敏個仔，皇上咧就係鬱敏，鬱敏同阿老蕭嘅結 合體，咁係乜我唔知啦，咁大家估下啦嚇。咁希望即係黃信嚟到九龍東咧，九龍東咧啲人就係話香港成個香港左派嘅重鎮。啊！你去到任何一條村啊，任何一個街口啊，差唔多全部都係咧，即係唔係民建聯、工聯會，就係啲衛星組織啊，九龍社團聯會，咁啲成個九龍東咧，都差唔多係俾共產黨操控曬咁滯噶啦。啊！咁所以我哋黃潤達落到嚟九龍東，就要拆毀共產黨招牌，好唔好？ 好！ 所以呢一支嘅旗幟，呢支黃色嘅旗幟。 副主席，我哋副主席欣欣讲， 得噶啦， 喂，咁热血， 我话明系热血噶嘛，大佬呢、這个， 我今日咧， 咁靓仔， 嗱咁靓仔啊，大佬今日好日子，一路睇住人哋结婚。而家结婚嚟到皇上今日大婚，原来又仲紧要啊！人民力量的形象咧，大家成日都以为乜嘅吓？睇剧啊！但系咧，如果你睇到琴晚嗰个 show， 嗰三条契弟， 你会觉得何俊仁同埋梁振英，我帮你讲啊，边三条契弟？ 契弟话你做主角，我哋会发觉最真诚嘅人，仲系我哋企喺度嘅人。今日啱唔啱啊？ 系。 我哋似个人样， 系， 所以人民力量一往无前，喺2012一定要唔好话血债血偿，但系嗰啲曾经欺骗过我哋嘅，曾经欺压过我哋嘅，我哋一定要完全倒转过嚟，将佢哋埋葬，好唔好？ 好， 多谢各位。 讲两句啦，我哋新界东嘅揸 fit 人啊，我哋嘅人网嘅行政总裁陈志全先生，佢艺名叫做万必 ，OK。 香港人网咧就搞个天嘅，即系 internet 喺天上边，我哋要做咧网上嘅最大党，网上动员力量最强嘅政治力量、政治组织。咁但係地下最強呢，而家我哋就要呢開啟呢條路線。咁人民力量要遍地開花，五區辦事處而家全部啟動㗎喇，加埋呢個九龍東之後，咁一齊人民力量 遍地開花， 人民力量 遍地開花， 人民力量 遍地開花。 多謝。 OK， 好，講兩句啦，兩句咁多啦嚇，唔好講咁多就得㗎啦，兩句，好嘅，好正經嘅， 講多啲啊！ 大家好，希望我哋香港人樹立一個模範嘅民主運動嘅模式，喺一個健康嘅鬥爭之後咧，係有建設性嘅成長。因為世界上好多地方咧搞民主運動咧都係破壞性嘅，咁希望我哋有一個建設性嘅成長。多謝大家。 多謝大師的開始啊，跟住喂講兩句 Mandy， 喂我去你辦事處捧場都講兩句嘅喎 ，OK？ 你嗱我俾阿譚香文咧，我要講下譚香文先。咁佢喺黃大仙個選區咧，2007年選區議會咧就俾社民連搞掂咗。咁啊，因為社民連咧就揾個人去選，咁諗起嗰條友係俾我開除咗，咁但係佢繼續選，因為陶君衡撐佢，仲有李康俊咧，咁咧就搞到咧就分咗阿譚香文啲票，就2007年咧區議會議席啊輸咗，咁啊2008年立法會又冇埋，係咪？真係好淒涼。 雙失啊！ 係啦，雙失。咁但係佢係一個會計師嚟嘅啊，咁啊唔憂冇飯食。咁咧就今年佢去選區議會，我支持佢。所以他高票當選。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應該唔好用所以，就因為即係啲人咧都係始終覺得需要譚香文。咁佢對手咧就叫蔡六成，因為蔡六成咧就左仔嚟嘅，就俾即係佢做嘢做六成啦，係嘛？咁啊，俾阿譚香文咧搞掂佢。咁譚香文係真係做嘢嘅。嗱，嗰日嘅辦事處開張咧，就有一班蔡六成嗰啲人咧就圍佢個辦事處。咁我梗係去啦。咁我去咧就冇圍得咁緊要，然後譚香文就好大聲鬧佢哋，幾好嘢真係。是吧，我覺得撐你，所以今天你要撐我，有撐皇上，是不是？好，掌聲鼓勵。還有譚香文呢，就積極考慮在九龍東選立法會議員，那我就說我們兄弟姊妹爬山各自努力，我不會搞你，你又不要搞我， OK？ 喂，我不想說的，積極考慮 而 已。多謝各位先，多謝黃議員，我衷心感謝人民力量同埋黃毓民議員咧，仲有其他嘅同事嚇幫手，咁亦都多謝咧人民力量啊副主席同埋佢太助喺後邊咧幫手。咁我唔想講嘢啊，本應不過咧都要講一講咧，喺上次區議會有一個第三者叫做陳維新，又係社民連嘅前黨員，又係去區議會選，又去想搞掂我。咁好在佢冇搞掂我，我搞掂佢。佢誹謗，因為有啲單張會黑我，亦都唔會黑阿黃議員。咁咧，我就告佢誹謗。咁咧，佢喺星期一要向我道歉，喺《東方日報》《東方日報》賣廣告，向我道歉，誹謗我。亦都咧係喺呢一樣嘢，我係希望講出咧，唔好出賣自己嘅靈魂，走去咧係選區議員，而係剝奪民主派嘅票。咁我希望咧就係大家咧就知道社民連或者佢嘅主席，以前嗰個主席係乜嘢嘅人物。咁我就唔想講太多嘢啦，皇上。 太多啦， 係啦。係啦，多謝你。 過咗少少啦， 係啦。皇上辦事。 多謝。 唔係佢有啲恩怨情仇咧，我好理解嘅 ，OK。 跟住就你嘅手足話講下嘢先啦，台長。 又冇賣 radio， 又冇黃毓民個節目， 都冇我個節目㗎，都冇黃毓民個節目。 咁我哋阿台長就好撐我，同埋又好撐阿皇上嘅，我哋俾台長講兩句。唔好意思，我唔係好識講嘢啊。 咁啊，我第一樣嘢，我覺得咧就時間過得好快。因為我認識阿達嗰陣時候，我想我哋都不夠兩年 啦， 係啦，頭尾兩年啦，咁就喺一個好偶然嘅場合見阿達，咁就即係呢個人頭髮短短，但係講嘢就好流利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我就揾阿達傾一傾，喂，可唔可以做一節目啊？咁結果做出嚟嗰個效果就係比我預期超出係好多好多，即係可以講話係我咁耐以嚟，我喺網台界，我係見到一位好少見嘅一位明星，咁證明我呢個眼光係冇錯嘅。今時今日大禮，光芒四射。頭先阿大就話咧，要拆咗呢區嘅建制派嘅旗，我要大佢。我要拆他們祠堂。 黃毓民 最後呢，我想說一件事，就是阿達做了網台或者做了傳媒，即是現在的曝光率不高之後呢，事實上他選擇現在這條路，即是開這個辦事處或者往後的日子呢，這個抉擇不容易的。我亦都私底下同阿達傾過呢個問題，但係到今日，我只係講一句：既然你做咗呢個抉擇，就只有一往無前，殺入立法會。 好，各位嘅街坊、義工朋友，大家好。 有啲街坊可能唔知我係邊個，係頭先佢哋一路講嗰個黃楊達就係我啦。係各位街坊大家好，今日咧就人民力量九龍東嘅辦事處開幕，我原本就好靚仔嘅今朝，特登戴咗個假髮，跟住戴嗰個假髮送咗俾譚志源，佢立即係立咗，又唔肯俾翻我。 佢真係攞走咗啊！ 嗱，呢個咧係人民力量九龍東第一個辦事處，咁我哋希望真係做到人民力量可以遍地開花。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嘅意思有好多，佢開花嘅方式同埋層面亦都好多。有好多人，譬如琴晚有睇電視，琴日有睇呢個咁樣嘅，大家都有睇特首辯論係嘛？大家都有睇係嘛？係啦，咁大家都有睇，我相信你都會明白我講咩噶啦。咁由今日開始，我就會同大家講，九龍東係我嘅主場。人民力量好希望在往后的日子可以在更多的层面以不同更多的方式去推动香港的民主，改变香港。除了是抗争的行动和议会入面的抗争、议会外面的抗争之外，我们要遍地开花其中的目的也都希望在地区、在社区上扎根。很多人认识我们都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咦，你哋係一班激進嘅勢力，冇錯，我哋係一班激進嘅勢力。我哋無論喺抗爭嘅道路上面激進，又或者喺社區服務上面，我哋都係激進，都係走得好前嘅。激進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係相當之熱情嘅，我哋係會好熱情咁同大家做朋友，同大家去做街坊。我來咗嚟呢度一段短短嘅日子，我感覺到好開心喺呢度開始咗辦事處，好高興喺一個仲是俾我感受到人情味的地區，很多人幫我哋手，很多人願意幫忙。我哋個地區辦事處的裝修是有人幫我哋包攬咗嘅。我睇完樓之後，過兩日翻翻出嚟，過兩日再翻翻，咦，裝修好咗嘅，點解？好神秘嘅呢件事。跟住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喺瑞和地產後邊啊，轉個角落口後入去就會揾到我哋噶啦，咁樣。咁最初就大家都有擔心，咦，冇招牌位喎，咁樣大家知唔知道辦事處喺邊㗎？咁樣跟住我行開咗兩日，過兩日翻嚟，咦，點解外邊嘅 banner 又掛咗我哋嘅招牌，外邊又會新咗招牌出嚟，會越嚟越多招牌咁樣嘅？呢個亦都係街坊嘅幫忙，街坊嘅相助。喺呢一段日子，我感受到就係人同人之間嘅互助可以帶來幾多嘅力量。有啲人問我哋，因為我哋嘅辦事處有好多熱血嘅義工幫我哋手，好多都係年輕人。有好多人會問：喂，你哋呢班後生仔可以幫地區做到啲乜嘢啊？喺呢段日子，我發覺我哋可以做到一件最有效嘅事，就係我哋可以去認識好多好多嘅街坊，認識好多好多嘅朋友。我哋一個人、兩個人未必好幫到手，但係當我哋大家都可以形成一個社區網絡嘅時候，你幫唔到手嘅時候，會有另一個人幫你忙。你有困難嘅時候，可能有另一個街坊可以幫你解決。我希望喺往後呢段日子，我哋可以將呢個關係網越積越大，令到我哋嘅互助網絡越嚟越闊。抗爭有好多形式，建立我哋嘅社區，建立我哋嘅公民社會嘅力量，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當然啦，有啲人會問我哋：，喂，嚟緊開個辦事處，係咪諗住做選舉工程啊？咁樣，咁啊，梗係啦，係咪？選舉工程呢啲嘢好漫長啦，當然唔能夠而家同你講啦，計錢噶嘛，大佬係咪？計選舉經費噶嘛。咁但係我哋呢個辦事處開張之後，或者我哋九龍東呢次期開幕之後，我哋有一個好神奇嘅諗法。好多人都同我哋講：，喂，九東啊，咁樣喎。頭先阿大九都講咩左派勢力啊，乜啊，邊度直根幾多啊咁樣。有好多人同我哋計數，喂，要有幾多票啊嗰啲咁樣。我哋計咗一條更加神奇嘅數出嚟。我哋唔係計幾多票，我哋唔係淨係單單睇我哋自己可以幫到幾多人，又或者有幾多人去支持我哋。我係希望呼籲大家都嚟加入我哋。去到九月嘅時候，我哋講緊嘅唔係有幾多萬票，去到九月嘅時候，我哋會有30,000嘅義工。好嘅。所 所以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我哋一齊去支持呢件事，唔單止係支持我，唔單止係支持人民力量，亦都係支持你哋自己。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攜手一齊做好呢一個咁熱血嘅工程。多謝大家。嚟緊，我哋人民力量嘅主席阿劉翁同我哋講幾句。 我又唔係好識講嘢嘅啫，其實。咁啊，但係頭先黃仁達都講得好清楚啦。我哋除咗會做街頭嘅運動，我哋都會做地區嘅運動。我哋終於去到九龍東嘅辦事處，亦都成為咗我哋即係九龍西本身我哋有立法會議員所，我哋本身有辦事處啦。咁最終於去埋今日之後咧，就終於遍地開花。五個大區，五個立法會嘅大選區咧，都已經有辦事處啦。咁我哋會進行我哋嘅選舉工程，呢個亦都係必然嘅。咁所以咧，頭先黃豆都講過，希望現場嘅朋友多多幫手，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再叫多啲朋友幫手，唔單單只係譬如將來投票，更加好嘅係做呢個選舉工程。皇上呢個藝名好好噶。因為我希望今年我哋嘅呢個選舉呢個工程，我哋呢個選舉嘅活動，有一個最重要嘅主題，就係大家除咗繼續見到保皇黨覺得好可恥之外，對於舊嘅泛民主派，好多人都覺得好厭惡，係咪啊？所以我哋有皇上。我哋就可以改朝換代，係咪？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我哋要改朝換代嘅話，就必須要大家嘅鼎力協助。所以我又要講啲事務性嘅嘢啦。聽朝早，我哋會喺城門水塘會有一個步行籌款。步行籌款當然好緊要啦，因為做任何嘅工程、地區嘅工作，甚至將來選舉嘅工程，都在需要錢。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可以資助人民力量嘅話，可以過嚟揾黃仁達呢張方簽啲名上去捐助去步行籌款。當然在有其他人人民力量嘅朋友咧，都會去步行。咁希望咧大家都鼎力支持。 阿達你去行，我俾一千。 唔係捐助咯，我先攞一個都冇啊！而家我而家真係唔知行唔行好啊！而家好羞愧啊！ 我而家一千啊！ 哦，鬱敏捐咗一千啊！多謝曬鬱敏，多謝曬鬱敏。 我 咁除此之外咧，嚟緊我哋都會有好多活動嘅，當然包括籌款活動。另外，下個星期日呢個咁樣嘅難度透嘅小圈子選舉就會所謂會進行選舉啦。咁所以希望現場嘅朋友都可以下個星期日出嚟支持我哋嘅抗爭活動，好唔好？嗱，我哋仲有切燒豬嘅儀式，所以我唔再講咁多嘢。阿兩位口號，人民力量， 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